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4号星期三，农历6月2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落幕，意向成交总额达到18亿4000万元。 2021年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3号开展。 南京、郑州等23个地区车站暂停发售进京火车票。 本市对商务楼宇、商场、超市、餐馆等3类场所加强防疫检查。 北京将研究非居民其他垃圾计量收费管理工作。 本市217处路口电子警察增加新功能，车辆不礼让斑马线将被罚款记分。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落幕。截止到昨天，大会已经达成企业战略合作意向44个，落地合作项目25个，意向成交总额约为18亿4000万元。本届数字经济大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办，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参与，主论坛线上直播观看超过200万人次。主题展选取北京14家数字经济特色企业，面向科技前沿做精品展示。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活动让数字经济可见、可感、可触摸。全球数字经济创新大赛报名企业超过200家，平行论坛总共推介17家以上企业的最新产品。 新闻广播消息。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新国门大兴分会场昨天举行主题论坛。会上透露，到2023年底，大兴区数字经济增加值超过500亿元，占地区 GDP 比重达到 50% 左右。大兴区还将升级完善健康大兴 APP， 探索建立一人一档一码市民健康档案。 新闻广播消息。2021产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论坛近日在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海淀分会场举办，累计吸引了超过15万人次在线观看。本次论坛是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一个平行论坛，以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为主题，探讨产业互联网发展的新认知、新业态和新生态。 另据报道，首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航天卫星与空间大数据论坛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交易中心举行。论坛探讨了卫星应用和空间大数据在助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探索未来发展方向。 九月，我在服贸会等你。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新闻通气会昨天在京举行。作为2021年服贸会8个行业专题之一，体育服务专题将于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体育服务专题第一次将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和体育文化融合展一并纳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杨海滨介绍说，2021年服贸会的体育服务专题第一次将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和体育文化融合展一并纳入，将呈现4大亮点。 展示内容全面覆盖体育服务9个大类，呈现展示内容丰富多彩，供需服务机制完善，突出体育文化元素，助力冬季运动发展4大亮点。 目前冬季运动国际体育服务贸易和体育文化融合3大展区已经吸引200多家知名体育企业及相关机构线上或线下参展，招展率已经达到100%。 92家行业龙头企业、75家外资企业机构已确定线下参展，线下展商国际化率已达到52%。 北京叠加泰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钟飞鹏在通气会上介绍，他们已经是第二次参展。 上一届服贸会，叠加泰在体育专题展出硕果累累，叠加泰的展台每天观众超过6000人次，收到海外邮件352封， 达成多项重大合作，经济收获和品牌知名度大幅度提高。 今年他们将在服贸会上发布纳米闭孔技术和应用的最新成果。 纳米闭孔技术使材料具备极低的导热系数和极大的商用价值，作为保暖材料，让冬季服装厚度下降 80%， 保暖效果提高5倍，节能又环保。 除了高新技术，东博会还是观众深入体验冰雪运动的嘉年华。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高云超介绍说，本届东博会在首钢园区有12900平方米的展示区域，延续冰雪力量主题，将重点展示国际一流冰雪资源及品牌，北京2022冬奥会筹备进展及成果。 今年的东博会呢，将会继续深化冰雪嘉年华专区的吸引力和体验感，为冬季运动装备生产企业呢提供多种形式的展示和推介活动，吸引买家体验与新展品的测试，为大众呢提供像真冰秀场啊、仿真冰的体验、造雪窝，以及像仿真雪月、滑雪等冰雪体验活动。同时呢，也会通过各个展商呢举办多种形式的小型的大众的冰雪的赛事，激发大众上雪上冰的热情。 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近日分别表决通过了关于授权政府为保障冬奥会筹备和举办工作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的决定。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昨天联合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月29号到30号，北京、天津、河北在各自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分别表决通过了关于授权人民政府为保障冬奥会筹备和举办工作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的决定。三地的授权决定已于公布之日起施行。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青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期间，正处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冬春季节，又恰逢新春佳节， 正是空气重污染、天气频发的时候，保障赛会期间空气质量的难度较大。同时，新冠肺炎疫情还远没有结束，各国参赛人员入境参加赛事活动，对赛会举办地的服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大挑战。 为了维护法治统一，三地的授权决定规定，省市政府根据需要，在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不与本省市地方性法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前提下，按照必要、适度、精准的原则制定政府规章或者发布决定。根据本决定制定的政府规章或发布的决定，依法报省市人大常委会备案。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慧勇介绍， 河北省的授权决定与京津两市相比，除了共同在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和道路交通四个方面授权外，根据河北省环京津的特殊区位、产业特点和张家口赛区及周边地区的实际需要，增加了安全生产和城市市容管理两个方面授权。 天津市虽然不是冬奥会的举办城市，但也承接着冬奥会项目训练、赛会保障的任务。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泽庆说，天津港是北京的海上门户，建立了冬奥会物资运输保障机制， 开通冬奥会物资绿色通道，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一站式服务。 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这次协同强化冬奥会的法治保障，是继2020年三地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条例之后的又一次实质性协同立法项目，标志着三地协同立法向纵深推进取得了新的突破，为实质性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生动实践和鲜活范例。 北京市昨天召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0场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昨天0点到下午3点，北京没有新增本地和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北京市疫情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全面升级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防控措施，强化进京通道管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检查，做好来京就诊人员筛查，落实防疫措施。发布会上，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疫情防控办公室客运组主任崔威介绍， 对郑州、南京、扬州、沈阳、大连、淮安、宿迁、厦门、商丘、黄冈、荆州、长沙、株洲、湘潭、张家界、益阳、湘西州、海口、成都、泸州、绵阳、宜宾、德宏州共23个地区车站出发的旅客， 采取限制进京防控措施，暂停发售到达北京地区车站的车票。 目前北京区域始发的涉及疫情重点地区停运列车共13对，其中涉及南京方向3对、扬州方向2对、张家界方向3对、郑州方向5对。8月30日24时之前，已购各车次列车有效车票退票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而就车站本身而言，目前管辖范围内车站的公共区域及重点部位消毒均提升了等级和频次，定期对站区环境进行采样监测，对列车乘务人员在异地实行集中住宿封闭管理，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疫情防控办公室客运组主任崔威说， 要求站车单位对个人防护、疫苗接种、保洁消毒、垃圾清运等环节细化管理措施，杜绝交叉作业，实施全方位管控。 另据报道，民航局昨天下发通知，明确旅客在今天0点前已经购买乘机日期在8月4号到31号的国内机票，从今天0点起到航班起飞前可以免费退票，航空公司及其航空销售代理人不得收取费用。今天0点前已经申请退票的旅客不适用本通知。 针对近期北京少数商务楼宇、商场、超市、餐馆等3类场所单位出现防范意识松懈、警惕性下降、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全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启动对3类场所重点单位的新一轮次强化检查。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就咱们员工体温监测呀，或者登记这个记录有吗？ 啊，有，这个就是我们7月份的员工的。 早晨8点40分左右，正是上班高峰期，市城管执法局执法队员走进华夏幸福创新中心，对疫情防控进行检查。记者现场看到，进入楼宇的人们提前掏出手机扫码测温，再进入楼宇内部。华夏幸福创新中心物业经理孙国举介绍， 楼内疫情防控呢，第一个先遵守我们物业的这一遍的检查的规范，登记测温，包括中高风险地区的这种报备的制度。另外，所有的入驻企业，我们还要求他要建立楼宇内的2次的测温检查。 在执法队员抽查一家入驻企业时，工作人员严格把关，把执法队员拦下，要求出示行程码才能进入公司大门。 你们这个就是有没有登记？14天以内有没有出过差？ 根据近期执法检查情况来看，执行防控措施方面，商务楼宇、商场等单位问题较少，餐馆、超市问题较多。上午10点20分，执法队员来到位于宋家庄的首开福茂购物中心，在地下1层的幸福超市入口，记者看到人们自觉排队进行测温进入超市。而在主食摊位，执法队员对墙上悬挂的消毒记录检查时，却发现， 您看，咱们检查时间是8月3号10点半，根据这个消毒记录，他已经把下午2点钟和下午6点钟的清洁消毒都做了，而且画了勾，这个时间还没到，他的消毒是如何去做的？我希望您也引起高度重视，好吗？ 行。 在结账出口，执法队员还发现超市内1米线距离也没能落实到位。 希望您尽快加强整改，我们会安排属地执法队对您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如果复查再不合格，我们会对您继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执法攻势，直至您那儿整改完毕。 好的。 检查出的问题不少，超市店长被问得满身是汗，他回应说， 第一时间整改。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持续坚持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监督检查执法工作，上半年共检查3类场所单位61.79万次，发现问题2.37万起，执法公示3类场所问题单位7654家次，并及时督促问题整改到位。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尹民表示，下一步城管执法部门将开展拉网式检查， 对问题突出整改不力的单位将坚决予以执法公示和曝光。那么下一步，城管执法部门将靠勤执法，对3类场所重点单位开展分波次拉网式检查执法，对发现的问题，城管执法部门将第一时间纠正处置，对防护措施落实不到位、自方责任不落实等严重问题坚决予以执法公示，督促整改落实，消除疫情隐患。 海淀区8月2号凌晨对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所在的国兴家园小区及周边区域共23万平方米进行封控，共涉及6个小区。截止到昨天下午1点半，8272份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海淀区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封控区域疫情防控及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昨天到国兴家园小区探访，来听她的报道。 海淀区对国兴家园小区及周边区域共23万平方米进行封控，共涉及6个小区。封控区域内所有单位和公共场所全都关停，人员将进行多轮核酸检测。海淀区卫健委主任李进涛表示， 国兴家园小区6号楼实行呢21天的集中医学观察，对于呢其他的楼宇呢实施的是21天的居家医学观察。国兴家园以外的小区实行的是居家隔离观察14天，再加上呢7天的健康观测。核酸检测呢涉及了6个小区同步进行，这项工作不是检测一次就完了，第一天、第三天、第七天等等进行多次的核酸检测。 甘家口街道党工委书记张俊峰表示，街道和超市发合作，每天约有300多公斤的蔬菜水果等生活所需品配送到小区，保障居民生活。 我们通过超市发送到小区的外边，由物业消毒拉进小区放到家门口。我们小区呢目前呢这里边有一个菜站还能正常的运行。 超市发共有车公庄西路、魏公村、甘家口3个连锁店，40多人参与配送工作。超市发营运店铺管理经理张德军说， 3个店同时来保几个社区，主要是菜、果、奶制品、鸡蛋，它一共是6个小区吧。超市发有个先到家的平台就可以下单。 海淀区安排医务人员、民警、安保等500多人全程参与社区管控、核酸检测、环境消杀等工作。在国兴家园小区内共计80多人开展核酸检测核查、居民生活必需品配送、生活垃圾回收等工作。海淀镇的小学老师门华岩正逢暑假，他立刻报名志愿服务前来支援， 对社区里边老人进行一些爱心关怀。轮班制，一个人一次就是2个小时。 对于封控区域居民普遍关注的隔离期间就医等问题，海淀区卫健委主任李进涛介绍说， 隔离观察期间如果居民其他的常见病啊需要到医院进行就医的，由居民向社区啊提出申请，社区呢和我们120对接绿色通道，拉到相应的医院，开通啊心理啊安抚咨询电话，缓解紧张的心理压力。 另据报道，海淀区从昨天起采取最新疫情防控措施，其中包括办公楼宇倡导采取远程和居家办公，居民要尽量减少出行，不到客流密集场所等，婚丧嫁娶一律从简，各单位要尽量减少商业演出、会议培训等聚集性活动。 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昨天从房山区了解到，因为出现境外关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房山区岩村镇天恒乐活城小区8月1号启动封控管理，目前当地已经成立居家观察服务保障队共69支，包楼包户对居民进行专人对接，做好居民生活必需品保供、垃圾清运、防控宣传等工作。 另据报道，清华大学昨天发布关于秋季学期学生返校和新生报到有关安排的通知，对南京、张家界、郑州等5个国内重点地区的学生要求暂不返校和报到，符合报到要求的新生报到时不允许亲友陪同入校。另外，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昨天发出通知，宣布取消2021年北京地区暑假线下考级，报名费将于15个工作日内退还到原支付账号。已经做好暑假考级计划的考生可以通过央音视频考级 APP 居家体验视频考级。 市城管委昨天联合多个部门召开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会上了解到，本市将开始研究非居民其他垃圾计量收费管理工作，来听报道。 发布会上，市城管委新闻发言人张岩介绍说，7月份全市生活垃圾日均清运量2.39万吨，和去年日均清运量相比上升了8.51%。 其中，家庭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为4340吨，分出率为20.03%。其他垃圾每天1.73万吨。垃圾清运不及时问题的诉求量由1月份的每天187件下降到7月份的每天50件。 针对大件垃圾投放不规范、清运不及时问题，近日本市印发了关于加强大件垃圾管理的指导意见。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合理承担大件垃圾清运费，鼓励居民选用绿色、环保、耐用的产品。另外，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收费调整方案7月中旬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近期对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准备工作进行了部署， 指导各区落细落实厨余垃圾产生单位和运输单位的管理，规范交易场景作业流程，建立费用清分机制等各项准备工作，同步研究非居民其他垃圾计量收费管理工作。 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政委谢晨杰介绍说， 从条例实施至今，我局累计破获相关刑事案件53起，对315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垃圾黑窝点39处，对于日常生活中发现的违法犯罪线索，可向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进行举报。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记者昨天从交管部门了解到，本市217处路口的电子警察增加新功能，可以记录机动车遇到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没有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凡被拍摄的车辆，司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为了方便有抑郁症状的老年人挂号就诊，北京回龙观医院日前增设了老年抑郁专病门诊，患者可以通过京医通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就诊。 记者近日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构建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通过多种招聘方式新增8万人就业，同时在亦庄新城范围内改造建设人才租赁住房，推动植住平衡。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贾萌，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2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因东部有阵雨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市民反映北运河部分河道水体黑臭，相关部门解释原因。 河水特别的黑，我不知道身为一条河，它应该清澈的标准是什么。 医属培训中心突然倒闭，近期家长需要防范校外培训机构预付费风险。 上周日啊，我们还正常的去上课，然后周一凌晨的时候，我们就接到了教务微信发的一个致歉信，意思是他们要停止营业。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张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位于通州区的通惠河新华街道河段水体发黑，而且散发难闻的臭味，她担心存在水污染的问题。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张女士住在通州区西海子公园附近，最近她发现西海子公园外西北侧的河段水体又黑又臭。 河水特别的黑，我不知道身为一条河，它应该清澈的标准是什么。现在首要的问题是确定这个水是不是被污染了。 张女士所说的这段水系是通惠河新华街道段，属于北运河流域。记者7月31号下午来到河岸边，凑近可以看到河水有些浑浊，呈墨绿色，河里没有明显的漂浮物，在岸边可以闻到一些异味，但并不明显。记者随机询问了河边的工作人员，一名环卫保洁人员告诉记者， 城里边些臭虫呗，都从通惠 鱼死了不少，一下雨就味儿大。 记者查询了解到，为保护水资源，2016年底中央下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在2018年底全面建立河长制。随后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实施河湖生态环境管理河长制工作方案， 明确已建立市区乡镇街道三级合长制组织体系。记者采访当天看到，河边竖立着合长信息公示牌，牌子上写着市区及街道三级合长的姓名及值班电话。记者首先拨打了属地新华街道的合长值班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有可能是工地的雨污合排，它只能排到河里的，这是雨水，应该问题不大，这也是环保这边是允许的。 另外，针对环卫人员所说的城市下水道排污导致水体污染，这名工作人员予以否认， 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居民那些排污管道都已经结污了。 至于水体为什么会发黑，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说， 大量的雨水下来之后，雨水通过叫雨污合排的管线排到那个河底，也可能冲把河底的那个淤泥给冲上了。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又询问了北运河管理处，工作人员也从专业角度进行了说明。 北京这个防汛形势比较严峻，今年比平时要偏多五六成左右，需要预泄腾库，水体的流动性特别差，没有生态激流，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保证这个水体的质量像冬天的时候那么好，但是我们呢肯定会保证日常的保洁，达到一个水生态系统比较完整的状态。 听众赵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在一家名叫殷勤美食艺术学习中心朝阳公园校区的培训机构给孩子报名了艺术培训课程，头一天还在正常上课，第二天凌晨校方就突然通知公司倒闭了。 上周日啊，我们还正常的去上课，周一凌晨的时候我们就接到了那个教务微信发的一个致歉信，意思是他们要停止营业。 赵女士说，由于这个学校已经开办了一段时间，所以报名的家长比较多，涉及的预付费款项也不少。 我存了是12800，销课了25次，目前还有8000多块钱。我们联系上的家长啊，已经将近300人了，每个人少的得是几千块钱，多的是好几万。 随后，赵女士等家长立刻联系校方，并前往线下门店去了解情况。 门店现在就关了，致歉信上有一联系电话，我们在联系他电话的时候就是关机的。 记者也拨打了殷勤美食艺术学习中心的电话，但是对外公布的两个电话都已关机。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记者查询发现，殷勤美食艺术学习中心的公司全称叫北京殷勤美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属于文化艺术类的培训机构。记者联系了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殷勤美食负责人没有跑路，他们公司现在在法院申请破产，目前正在走诉讼程序，得大家等法院破产程序走完或者财产清算之后，欠款的会给处理。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在此前播出的新闻热线节目中，消费领域资深律师葛友山发出提示，在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地的情况下，校外培训机构发生倒闭或跑路的风险还是存在的。我们也再次提示各位家长，在缴纳校外培训机构的预付费款之前要多做调查，不要缴纳大额款项，同时保留证据，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张玉，主持人江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再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北京农行掌上银行早晚市上线了，每天早8点至12点，晚19点至22点，特价抢好物，每天有惊喜。活动详见农行掌银 APP， 中国本地玩秒杀栏目，好物多多，超值来袭哟。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